第83集，热恋中嘛，理解一下。温小辉和洛毅度过了一段无比甜蜜的时光。如果说以前他们是联系频繁的话，那么谈起恋爱来，每天的交流量到了能让手机持续发热的程度。罗瑞在知道那件大乌龙之后，跟着温小辉一起痛骂了洛伊一晚上。现在看着温小辉成天抱着手机一脸梦幻的表情，罗瑞开始痛骂温小辉重色轻友，秀恩爱刺激他。 热恋中嘛，理解一下， 不要跑到我的店里来热恋。 他一会儿来这儿找我。 罗瑞狠狠白了他一眼，看店里人少，就坐在了温小辉旁边。 哎，这两天那个没有？ 当然有了。 怎么样， 他真的有18厘米？靠，咋呼什么勃起后？ 废话，你算18厘米算勃起前的？你还要不要命了？ 而且体力特别好。 你们现在是夜夜笙歌了吧？只要我去他那儿过夜，年轻力壮的不做爱干嘛呀？ 我也好想谈恋爱。 上次那个戴眼镜的小帅哥怎么样了？ 就那样啊，偶尔来，性格太冷了，我都不敢跟他说话。 你个怂货。你说的对，我不能这么怂，下次他来了，我要跟他多说几句话。 温小辉翻了个白眼儿。过了一会儿，洛毅到了，拿上蛋糕和温小辉骑着小单车回家了。因为已经在一起住了很久，他们很少出去约会，更喜欢在家里做做饭，打打游戏，看看电影。温小辉以前挺爱玩的，要不是工作忙，可能会经常流连酒吧。但自从认识了洛毅，他对那些地方都失去了兴趣。现在跟洛毅在一起，更是只要看到人就满足，哪儿也不需要去。晚上，温小辉扑到洛毅身上，神秘地从背后拿出一张光碟。 新发现的片子，一起看吧。 看别人有意思吗？我比较喜欢自己摸索。 哎，摸索也要有指导方向啊，这个真的很棒。 温小辉跑过去，把小黄片放了出来。屏幕上开始激战，两个人也沸腾了起来。温小辉在这方面有特殊的天分，尽管在跟洛毅好之前还是小处男，但是不能低估处男的想象力。这类教学片他可没少观摩。于是脱了衣服，完全释放自我，把洛毅撩拨得夜夜化身为狼。两人食髓知味，开始研究各种新鲜的姿势和玩法，每天一见面就好像浸泡在粉红色的泡泡里。温小辉从来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的幸福和满足，他觉得只要一直跟洛毅走下去，就再别无所求。由于是热恋期，温小辉不免就忽略了家里，以至于冯月华打电话来骂人的时候，他才想起来快有一个星期没有回家了。他赶紧屁滚尿流地跑了回去，手里还拎着刚刚寄到办公室的女仆装。 谈恋爱了吧？ 妈，你真了解我？ 了解个屁，你微博签名改了，眼瞎才看不出来。 哦。 是个什么人啊？ 大学刚毕业，自己创业开公司呢。 大学刚毕业就敢创业呀？家里是不是特有钱呀？ 是。 怪不得呢。帅吗？ 可帅了，还有8块腹肌和18厘米。 哟，我儿子真出息，什么时候带来我见见？ 我们才刚在一起，哪有那么快见家长的？ 哎呦，也是，不知道人家父母同不同意呢。 哎呦，你别弄得要结婚一样，那么严肃干什么？ 不是怕你受骗，想帮你把把关吗？ 不会的，他绝对不会骗我，他对我特别好。 那就行，也别成天不着家，你还有个妈呢。 知道，妈妈永远最大。 烦人精。 妈，我想跟你商量个正事儿。 什么呀？ 你看我现在工资也不低了，咱们这两年也有些积蓄，是不是该买个房子了？ 哎呀，这事儿我也早就想过了，我就怕你刚涨工资没多久，压力太大了。 过几年房价还要涨的，到时候买压力更大，不如现在买了得了。咱们把现在这套房子卖了，就算凑不齐全款也差不了太多。 你有看中的房子吗？ 有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，地段特别好，200多平的跃层，价格还不贵。 那咱们改天去看看吧。 成。 提起房子，温小辉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那是雅雅的遗产。这件事他不知道究竟能瞒到什么时候。他无数次有想把一切告诉冯月华的冲动，但是越是拖着他越是不敢。今天既然已经提到房子了，他鼓起勇气决定循序渐进地告诉冯月华。 妈，我想告诉你件事，你能冷静地听我说完吗？ 怎么了？ 你还记得雅雅吗？我想说一件关于雅雅的事。 别说了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 啊，你知道？ 这几年啊，我一直瞒着你，不敢让你知道。没想到你早就知道了。 温小辉傻眼了。冯月华知道了什么？是知道雅雅过世的消息，还是连陆毅都知道了？ 他冷静思考了一下，觉得冯月华应该不知道陆毅的事，要不然这么长的时间不可能滴水不漏。 妈，你是怕我难过吗？ 我得承认，雅雅对你很好，把你当亲弟弟。她走了，你肯定是最难过的。所以我没忍心告诉你，反正你们这么多年不联系，你不知道反而更好。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怎么知道的？ 就前段时间，你爸的一个战友告诉我的。那个战友是个保安，雅雅在他工作的小区有一套房子，他也是刚知道雅雅没了的。好像是办理房产过户的时候，他无意间通过物业知道的。这个时间点应该是曹律师处置遗产的时候。哎，你又是什么时候怎么知道的？ 我是孙颖告诉我的。 哎呀，他才35吧，那么年轻。我以前挺不待见他的，我20岁嫁给你爸，22岁给一个12岁的孩子当后妈。那时候单位分什么好东西呀、牛奶啊、羊肉啊、巧克力啊、布料啊，都是他的。因为他家里过得紧巴巴的，结婚2年我没买过一样新衣服，没照过一张照片，但是他都有。我那时候也年轻啊，一肚子怨气，我就想，凭什么呀？你爸欠他爸的我不欠呀，我凭什么一结婚就要养着一个素不相识的债主？于是我打算离婚。结果我就发现我肚子里有你啦。 温小辉搂住了他的肩膀，温柔地抚摸着他的背。他不想去评论冯月华和雅雅谁对谁错，这本来就是一个没有对错的问题。他心疼冯月华，也心疼雅雅。 有了你之后呢，我更烦了。按照现在的说法，就是产后抑郁。我担心他抢你的吃，抢你的穿，抢你的学费。但是没想到，他主动帮我带你，带得特别仔细。我看得出来，他是真的喜欢你。说来也奇怪，有了你之后啊， 我们俩的关系反而好一点了。后来他不想上学，就去打工了，家里的条件也慢慢好了。如果他没有跟那个人的话，现在一定不会是这个样子的。